旅遊當然是開心一下根據頭條說七個受影旅團之一一個在越南遊玩後導遊失蹤一度不能離境經交涉後已經回到磡江預料今天會回港另外兩團在河內兩團在下龍灣 要他們的落地簽證要賠錢開天殺價總之後來5000元都收但看來我們香港的旅客就好像是文明一點你的港西你掠都未必掠到東西香港你怎樣掠原則上跟香港沒什麼關係不是的有港客一個港客的時候對做一個新聞編輯來說的話假期 當然看看我們接待內地的強國遊客自由行有沒有出事 沒有了,就看看我們香港的外遊客 可能都是參加經濟團我不明白他有兩團就像林伯利說他們落地簽證然後本應過越南的時候因為接待旅行社失蹤 變成沒有文件交涉直接簽不到證入不到去我經常覺得本應滯留香港以前那幾團去台灣的時候亦都是想辦落地簽證但文件不足又去到都辦不成會不會從這件事看到我們外遊都是搞定簽證先我經常覺得為什麼要博落地簽證你一早簽了證最少 那邊的接待失誤來說你都走來走去有得走過去話說當年台灣有很奇怪的安排如果你是香港人你持有過境性質但只要你有下一節的旅程的機票就不用簽證當然對商務旅客來說就很方便往往有商務旅行社出了票回去日本查實後面的折回來就回水但今時今日台灣的落地簽證 是很方便的但你上網簽了之後就不需要落地簽證你落地簽證都是有少許上機前搞定好一點永遠都是上機前搞定我覺得滯留入不了越南的旅行社香港的旅行團你為什麼整天都要搞落地簽證如果你一早幫旅客簽了證你怎麼都有 渣拿會變一變黃律師這次的筍團陸天巴士團每人旅費2000人真是划算不過坐到你在巴士睡很久那你年輕人有沒有參加歐洲巴士旅行團有英國去歐洲他真的每一個歐洲國家都去了亦都會帶他去買是不是在巴士裡面睡的也不是 但就一定是很長的時間巴士你亦都去到瑞士去到住宿青年旅社差不多青年旅社都是那些你去到我記得去到瑞士還有滑雪其實節目不差的不過你不要預期住好的地方經常就巴士年輕人沒所謂刻苦一點沒所謂你會覺得會好因為那時候的話 例如七十年代巴士旅行團是便宜、漂亮那時候我記憶中就幾百磅英鎊就去了 另一個新聞就是 星島獨家來的獨家新聞一定是他們擺頭版，這個有點排外，就是說我們的西九藝術文化區又再請外援了，怎麼看呢？你沒有找本地人爭議，惹爭議，星州外援金獎西九劇場，管理局未選本地人惹爭議。 我自己覺得是西九是一個文化的中心，最重要就是那個人可不可以適合位置，當然本地藝術人就會覺得我們都有人才，我們也要專注，他可能也適合他或者熟悉香港的發展藝術的發展，為什麼會不請本地人呢？這個一定我們要客觀地去分析，是不是人家那邊的所謂將會請的人的長處在哪裡，你要做這個國際大都會有紐倫港的不應該排外，我覺得真的我都同意你說的，困過了，看看你是不是堅的，一就看你的往績， 不要都不要只是說你的學歷、你的資歷，就扮你的往績。星島也有一個我覺得莫名其妙的香港的一些人的批評，這位是劉奇峰先生，就是新加坡，他曾經搞過一些活動，不是很賣座，糟糕了，搞藝術活動真的不知道他賣座的，你不可以，香港我都聽過一些康文署的管長說， 我們搞畫展、搞藝術展覽，你的不懂事的處長就告訴我們為什麼你用那麼多錢，為什麼這麼少人來看，藝術要推廣，你藝術永遠是要很多時候是先走一步，你要去介紹，然後被人去欣賞，然後觸摸到其中的神髓，這個我想就是藝術的使命。 人家真是厲害，44歲曾經在新加坡資深的劇場工作者，做過演員又做導演又做設計師，不同崗位，在2000年的時候在新加坡國立大學社會學碩士畢業，研究涵蓋文化政策、城市規劃 當地文化藝術，真是厲害，跨媒體，真是跨範疇。我們香港無疑也有人才，大家好像想法，你說困過，最重要就是為了西九的前途好。另一宗南華早報獨家新聞有趣的，就是說這個是說澳洲 很多內地人去投資移民，很厲害，投資差不多是九成，而且他亦說到銀碼是頗大的，有10個申請國內人申請澳洲移民，厲害，10個人有9個是內地的投資，而且 他就是拿了幾個出來，總共投資額只是這幾位都去到2.2 billion，2.2就是22億，厲害，就是說起澳洲，那個我舅舅退休了，年年過年都跟我們來香港聚舊，聽他說，我外甥他畢業了，強國人，厲害。 原來他在澳洲有一個最低工資，如果你大學畢業的話起碼有3萬元的港幣入息，挺好的，挺好的，不錯，當然生活的交稅和生活的指數當然很高，我們香港的淒涼，萬多元，但我想萬一移民工都算好了，現在香港畢業生，拉勻來計，萬頭，你還要，如果你沒得住的話，想法 真的那裡不見了你大決，住劏房都要好幾千元，這件事我和大班都覺得很不高興，為什麼呢？譬如我自己70年代出來的時候，當然我們都是賺很少人工，我在虎報開始的時候都是幾塊錢，1000元 都算OK的,800多千,高薪的,後來加入中文的財經報紙,明報晚報,我都說了50元有個尊嚴,1050元,後來當然入電視台工作的時候做幕後人工,我一直會調整,但沒可能,我們後來都很快都加到近萬的人工,但今天我們看到那個年輕人進去各個行業, 除了有些家庭的關係進入投資銀行，當然現在也不是最勁的選擇，除了他們能夠在投資界，因為他們的薪金和獎賞每年很厲害，但當然他們特別是掌盤的壓力很大。 早幾年可能要退休，溫夠。但是我們在說的和我們關心的就是一般的普羅大眾，很多畢業生經過十年、點子十年寒窗苦讀，這麼多年的寒窗苦讀，但出來來說你又覺得是面對的都是更慘的苦讀，那時候的苦讀，在這方面來說 亦都很難說，很多大學生好像我和老Sir所討論的，就是一出來就是排公屋，這些就是因為你房屋的短缺，永遠是你無立錐之地的話，你一個人怎會有創業之精神呢？但我又覺得這樣走正面是不太對的，當然你剛讀完書，你可能第一份薪金不會很高， 趁這個機會想就想去拿一個公屋的單位，有自己私人的小天下，不是不好，但這樣也說明了是不是這個人要是很精於精打細算，你應該可能就是他根本沒有對自己的錢沒有信心，沒有野心。林伯你後決那句一定對的，對自己前景沒有信心，但這個沒有信心來說 亦都是我和盧先生爭論了很久的，就是客觀環境令到沒有信心，還是他自己已經沒有投資，這兩件事是頗為爭議的，社會要給機會他們，你有沒有機會，那時候想吧，年30萬跟你談了很久，那時候是小孩子的事，但是那時候你是覺得是 一片光明的，你肯奮鬥你就會出路的，現在來說這個笑頭想頭有時令到很多年輕人覺得是遙不可及。當年我在新界住的時候，讀小學、讀中學，我都是沒什麼野心的。 家裡有輛靚單車踩的那個很厲害的三槍牌，很實正，去到浸會讀大專又可以買一輛兜頭跑車單車，在車上很開心，當然物質的誘惑令到自己也是一個上進的因素，今天我又想想到學大班買一輛靚車，當然我的靚車和他的靚車 一同十比較，他選擇一百萬，我選擇十萬，大班是有品味的英國車。今天還有一個頭條，就是《明報》繼續當然是追著廉署的涉嫌貪污，亦都是針對湯顯明的，就說有些事情可能在立法會原來在調查過程中還有些 有些事情是未公布的，今次涉嫌用了大柱，怎麼看你用大柱，當然有紀念品送給別人，這是不是涉嫌收取利益，廉署收取利益，涉嫌就公道一點，我覺得就是 這些都絕對不是好事，因為廉署的成立 1979年的成立，當初成立縮貪，縮貪倡廉， 林伯你記得，我最記得是基達爵士，Jack Kater，很困難的那些哲人，我覺得他們在市民的心目中這麼多年來都是有個金漆招牌，他們送了個金漆招牌，縮貪倡廉，但是很多這些廉署的頭， 不是說你很多東西直接下袋，亦不是說你很多東西是好好，如果是的話已經沒有了，法律上動了，他反而很精明地在灰色地帶動來動去，這樣來看，我只會覺得你很聰明，你懂得怎樣走位，但是你的動機和你本身的人的品德 真是差了很多倍了。今天《蘋果日報》的頭版我覺得有些失望，雖然繼續說公屋裡的富，當然選出一些人，又拿冰紙又拿波子，繼續罵又覺得這個舊題目，不是新的了，一定不是新的。大條題目就是有樓有鋪，拿波子養冰紙，老闆霸住公屋， 申報政策寬鬆，富戶易被審查，這當然是督促房署好好做的工作。我始終覺得公屋是我們一個資源，這個資源是要給有需要的，但另一方面在審查方面，林伯你知道，當我們一牽涉到 有人有很多東西在國內，你根本就沒得審查，很容易收賣他們的資產。我認識一個在廣州有店，他收租的話給我聽，都收成二十多萬，多厲害。新聞回來再跟你再談過。以下節目純屬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本台立場。 如果说我们不组这个团，他要扣钱，就是他要扣2000块钱，对吧？一个人2000，就逼着我们一定要去。我希望大家都本着，又是香有良的态度，缩窄分歧，凝聚共识，等我们可以达至在2017年普选行政长官这个目标。你和你是招来，是吧？你啊？ 那時候不應該再不去做了。風波裡的茶杯橫聲於文，主持林毓華、黃國彤。 我們又回來了，剛才在我們的影視片段大家如果看到就是發叔聽聲音都聽到的，被記者問佔中可不可以做，簽文。我記得簽文的，就是福無私語皆天賜，禍不空生自有招，一片婆心能即善， 自然即掌，福潛消，自然福掌，就福掌，然後禍就潛消。那你怎麼解釋這個簽呢？上簽、中簽、下簽？我自己的解釋，我覺得這個解釋就是幾面走的，任你怎麼解釋。但是當日我看了主流報紙， 主流報紙差不多內頁說禍不空生自有招這句說話就是說佔中，一句又駁下去，我覺得是不是說佔中呢？會不會是，亦都可以解釋很多種辦法，就是如果你是了解我們香港人的訴求， 真的要追求真普選的訴求來講，這個如果你不了解，你就可能會是有招到禍，如果你了解你就不需要。我見到有些富刊的作家諮詢人作家解釋，就說這樣即是叫特首選舉最好任務都不要做，聽他自然就可以了，不會招惹麻煩。 沒所謂的，聽其自，聽民意。 剛才我們講到 《文匯報》、《頭條》、《太陽報》、《英文副報》、《大公報》都是以越南旅遊香港人滯留了，為什麼《大公報》和《文匯報》分別都會用新聞的主題呢，是有關係的。我們再讀《文匯報》的標題給你聽，你就會明白為什麼了。當然還強過公民好，說越遊社走佬、港客遭殃、滯留邊界三句中、駐越使館 助過境,這樣說為什麼呢?新聞對大公和文匯那麼重要,就是因為我們有領事館的保護,照顧,搞定。剛才我們還有一些頭條都未曾說的,比如南組我們說了,城報說這個堪輿學家三人組流連不離。 林鄭政改反覆多變，你又看回那個簽怎麼看呢？這個政改是不是都是處處有很多障礙呢？那個簽的解讀，如果從文字，我純粹從文字的解讀，覆無私語皆天慈，即是很多樣東西我覺得是要 順天應民,禍不空生,自由招,亦都是我們所說的,你不招惹的禍,他就不會來的,你是會怎樣去疏導民意,以及接受民意,而不是民意如流水。 但是我自己看今天南組除了林伯里讀那套說是澳洲然後很多國內人去怎樣富豪移民那些洗了2.2的標題怎樣他右手邊的報紙的標題很多人害怕他右手邊大略講我們的律政司司長然後差不多直情是要講如果我們的政改出來的方案是完美的 我們為了實際的理由你都要接受搞錯怎麼可以這樣怎麼是一個有商有量呢開始強打強攻所以我自己覺得今年當然我們是希望和諧亦都是希望福有猶歸各方面都好但是 始終我們的底線是要守住的這個是香港一個轉捩點好了《都市日報》的頭條挺有趣的就說Facebook十年長輩用戶增嚇走年輕人FB未來App世界即是轉型了當然Facebook開始出來的時候很多家長就不知道為什麼青年人沉迷於這個平台 甚至有些家長就紮街衣扮演做兒子的朋友變成了餅這些老餅玩了後生一定不喜歡因為跟你一起玩不適合嘴型今天有一宗我覺得是申報的頭版以及經濟日報的港文版都說出一件事很多人害怕的剛剛我們聽到就是外電有奧斯卡的影帝因為毒品總之是過身我們香港也有些新的毒品出現 最潮危險興奮劑死亡藥粉毒殺兩人這就是申報的頭條這個會是一種危險的因為它叫做什麼 PMMA 中文讀出來我們都不明白叫什麼副甲氧基甲基安非他命後來那幾個字我明白非他命安非他命基安非他命一種是以前流行了很久的毒品 原來這個有個名字，俗稱叫Happy粉。 有，因為很多時候我做的那些都是大的，因為我是做法援的，法援來到的都是地院案那方面，很多時候我有跟他們交談的，亦都是當很多這些隱君子，他們吃到這些 毒品之後他上庭的時候因為不想讓官一個壞的印象整個廁所他背著個袋子背著個尿袋我們叫尿袋那個尿袋就是庭警幫他安排的就是一個膠袋但是幫他扎在身上就在不動聲色法庭之下譬如我們經常審都審了三個小時了你沒理由 15-20個小時廁所官一看就知道你是甚麼事所以背著袋子坐到穩穩陣陣整袋都尿了差不多十多分鐘他們就要排一次屙廁療神是很大問題我聽聞有手術但手術的成果會有多大是一個很大的疑點 通常都是什麼家庭背景的家庭背景想想不一定是我們的貧窮的家庭富有的人也有但是這是社會上一個很不公平的現象也是我很反對現在我們禁毒專員所提倡的就是那個驗尿計劃因為你有錢的人 他吃的話,他那些地方,你永遠踢不到的 有些時下青年不長進的有很多公屋青年他們挺而走險在外面或者在公屋走來走去頗有疑點在之下被捕的背景多數都是那些我不覺得是他們吸毒是多於有錢的青年但是他們被捕的機會已經 高很多很多倍從法律的角度來說你真正的所謂的隱性青年就是那些有錢的那些但他講得好像是幫你的上次驗到之後讓你及早發覺可以及早發覺有多少個去戒毒所可以撕得掉他們出來是正了這麼解 而且在法律上那些不關事那些吃白粉我知道但是這件事說明政府對禁毒這件事是矛盾如果你覺得他真的不行醫好他就是出來之後給他替代品他那就自欺欺人根本他是沒有撕掉那個人沒有撕掉他但是毒性比較輕 亦都是很多時候你在美沙酮中心你在附近就見到有兜售毒品的人因為他知道罪在那裡那些就是吃那些外面的行規就是有錢就吸毒沒有錢就美沙酮吃美沙酮儲了錢再吸毒這個毒的遺禍對年輕人是 是很嚴重的總之販毒品都不應該鬥絕對不要鬥而且有一種觀念大家年輕人一定要記住的就是我們所謂的販毒並不是說你是要攜帶毒品去賣給人自用都糟糕自用就一定是自用我們叫做藏友在法律上來說你藏友和吸毒是一回事 但如果你是販賣就絕對是另一回事，但販賣的定義很多時候我們地院見到的就是視乎你的量，是不是量是其中一樣，但另外一樣就是你跟人分享，分享的時候很多時候拘捕你的時候，那些CID就問，那麼大包便宜買多些，自己吃，不是 我跟七樓阿B仔，六樓阿邊哥大家一起吃，販賣，因為你跟人分享，不是一定要有金錢上的交割，當你是這樣給口供之後，他落的差距就是販賣，而販賣一定在地院審判，在地院審判來說 2到3年，很多時候你可能是初犯，但如果你的年紀是21歲以下，你還可能有機會去我們Training Center教育或各方面，如果不是的話，會是深入牢裡面，會是當成一個我們所說的販毒，但是我看見這些同輩之間的所謂販毒， 他們其實是一種分享，但是沒辦法，但現在我們看到政府的宣傳怎樣，第一口可能是朋友跟你分享免費供應給你，但是閉家伙，接著就一上就閉了，一上的人，所以毒品敬而遠之，不要碰，百分之一百不要碰，不要受任何的引誘，或者哎呀我這個人很疼，剛才我說政府當然好像是做這些戒毒工作，就好像是 是一個義工的身份，繼續是去做他的好事，我覺得這個好事，這個是一個真的身歷其境的人說出的話，感受想法一定是不同的，一定比你這個感化官說的說話更加有用，好聽很多倍，老錦說來說的話，他一個跟著尾就老錦，跟著尾很煩，如果是我亦都認識很多，就是他真的經歷過，然後一個長期掙扎，然後獻身社會，在戒毒方面做得很成功的人。 好，今天的話題，剛才我們說過了，我們那個政改三人組，他的意見是不是真的一個非完美的選舉，我們都要接受呢，這個我們一個可以歡迎大家聽眾和我們討論的。另一個話題就是說，比如你有沒有今年過年旅遊，有沒有遇到不愉快的事呢，可以談談。但是我覺得這幾天報紙，我們就做賀年特輯， 為什麼教育局可以歧視廣東話，你真厲害，廣東話這個話題我覺得很多聽眾都很有興趣想參加討論，我們電話是1831138，簡直是在語文學習支援那裡，我們教育局在網站上有一篇文章就說粵語是一種不是法定語言的中國方言， 方言，他就是方言，說大話的方言，原則上只是說大話，但是會是一種不是法定語言的中國方言，當然我們覺得是對廣東話是貢獻的，廣東話在我們香港社會 貢獻我自己覺得比我預期中超越很多倍，因為自從我們轉了法庭審訊，由英語傳統為主，現在轉了普通話審訊，成效是很超然的，很多法庭審訊 都會問你是英語或者中或者普通話，但有時有誤導，作為被告的做選擇，因為當檢察官是一個外籍人的時候就很複雜了， 現在我們如果面對這樣的困難來說，多數是一個重大刑案的， 參加非法廣播或涉嫌參加非法廣播是否重大的案件？ 我自己覺得如果純粹是刑事的刑事就不是一個重大案件。 但那次真是玩東西，律政署派外籍檢察官來搞。 搞到我們的被告在庭上很麻煩，有些人說懂英文，有些人說不懂，於是當然有人看，一抹被告，然後在後面有個傳譯，走左走右，終於我們認為自己懂幾句英文的人聽不到英文，更加聽不到廣東話版本。不過有時候我覺得這樣的處境 是一個公正、很嚴肅、很嚴謹的審訊過程，我覺得很有保留。我覺得當你如果被告全部是找廣東話主要演員溝通的時候，為了審訊的方面你無端端整個外語一個主控過來，令到整個審訊的過程會拖長了。第一，因為你是 一句話說了之後你要說兩次，那個聽了之後又會告訴你，那你告訴他的話，他又要翻譯給那個聽，中間來說大家其實聽到那個翻譯員有沒有說錯，那個翻譯員如果說錯了，分分鐘說廣東話那個話 No, that is not the meaning. 又覺得你將英文翻錯，不是這個意思，很過癮，是很浪費法庭的時間。我們不是說法庭的傳譯做得不好，我也有朋友說學句話在英國法庭都是做即時的翻譯傳譯，這也是對一些可能掌握英語表達能力沒那麼強的人來說，可能都是一個幫助。有些人又說 亦都被告很划算，他英文很行，他就是要个传译，有个时间想一想我怎么回答。我自己的经验就是，如果是遇到这样的情况，如果是作为一个被告的话，不要勉强他讲英文，因为很多时候一句说话其实就是意思可能你真的讲出来， 但是你表达你的presentation是不得准确，而且用字不得优雅的时候，你是令到整句话全部改观了。所以我是觉得如果是撞到这么尴尬的场面，就是你是懂英文的话，除非你是很master那个advocacy，我们讲那个 即是陳詞的技術，如果不是來講我寧願說我要翻譯，所以律師專員都分開，有些事務律師，有些大律師，現在叫資深律師，現在大律師。其實現在都分野不大，好像我多數都在法院，但是唯一就是 如果你是上庭的話，你要掌握技術，the art of advocacy 是一種雄辯的技術，最重要就是一句話，不英文，有很多問題你不知道答案是怎樣，你就千萬不要問，這就是最重要的一個黃金定律，不要問一些你不知道答案的問題。 好，我们新闻后回来，大家如果有兴趣跟我们聊一下，电话1831138。如果说我们不组这个团，他要扣钱，就是他要扣2000块钱，对吧？一个人2000，就逼着我们一定要去。我希望大家的本着，由刚才乐主席讲了，有商有量的态度，足责分歧，凝聚共识， 等我们可以达至2017年普选行政长官这个目标。你和你是招来，是吧？你啊，那时不应该再不去做了。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 主持林毓华、黄国彤。 早晨 8:36 恭喜發財剛才說廣東話被歧視今天我看信報我喜歡看專欄有一個新的欄目不過這是舊的專欄作家筆名你說他筆名好真名好 叫方卓瑜,方瑜玉碎就是他那個是欄目的名字,他說新徵籌第一鋪,廣東話就被打殘,淪為非官方語言,即是法庭審案,不准用廣東話,要用國語嗎?香港人過年已經要找地方走,現在搞到連廣句說話都要淪為二等語言,情何以堪? 唯有把廣東話提升至語文層次用以寫作以示香港人文章風格非廣東話化不能全神也你怎麼看我們當時不是有個白話文很久之前有個白話文的提議白話文的提議胡適白話文是將它口語化 我手寫我口不需要再咬文嚼字其實我覺得語文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全程而已是將心意做出來就好像我在法庭當然是英語審判我們是有英語的陳述但是廣東話審判也很全神的都可以你要熟悉廣東話因為你說一個字我們都會澄清會不會廣東話不夠優雅呢剛才你說在法庭的陳詞優雅很重要你是會用一些比較優雅的字比如說他經常說媽媽或者什麼你也都可以說我們經常所說的我們不會說多謝我們只會感謝 我們會感謝感謝法院閣下的容忍以及在這方面我是有更多的罪說母親就很文雅廣東話老母真是一點都不優雅母話我們接受的老母即是媽咪我們會接受的很多時候我們是要因為當你法庭審訊的時候我們是很注重就是 你所說的東西是你的心聲是真的如果你硬要廣東人說普通話這次真的糟糕了全部大家都拗頭但是在廣東話審訊我是在過去十年我正在見到是拿到神髓的大家 而且法官寫的判詞之中 也都是拿到證人所說的事實的真相因為你硬要證人將他演繹成一些真的很文字的東西反而我不知道現場的實況是怎樣現場的實況很亂很亂是說那個叫大聲那個兩邊是叫什麼那邊是叫什麼你這樣 講出來說大家可以想到他喊的意思是聲浪高了大家明白的我反而覺得你是將廣東話貶低反而你是將我們真是法律上所尋求的事實的真相是很難表達出來的我覺得廣東話在香港社會有一定的特色亦都是我們表達的意思 無謂勉強向北望我尊重普通話但是你要我們講普通話就真的講英文差不多有很多人都是這樣你有沒有看大戲裡面去到某些地方講官話那些就是普通話、煲冬瓜說回信報這個專欄因為他有段時間沒寫他就說這麼久沒寫不知寫什麼當然求教我偶像 偶像並不多然劈頭一句你捨不得有人看了使什麼想那麼多偶像果然是串王摩連奴都要走開不過正如我所說既然通街都是當年之風既然貴為老爺何須執著要捨要怎捨怎捨弟弟過去這幾年等於別人活一輩可以捨的東西多到滿捨慢慢撕 夠過了鼠年<笑> 這些就是傳神<笑> 最全就是當我讀書的時候我最喜歡看的三蘇很厲害就是這樣寫吧為什麼這些教育局局長容許或者他的下屬怎麼可以在網站上發表這樣的文章然後現在又撤回立刻一被人丙之後換東西然後換東西又 換得不三不四,中間有人抽證,還有很多還有甩漏的,真是弊家伙,你從整個中國來說,無可疑問廣東話是方言,一個地方的語言,但是當你是講我們香港的港情的時候,永遠 都是廣東話的神髓才是最重要的我聽到很多研究廣東話的人說實際我們是很接近古舊的語言的用字都有優雅的地方詩經等都有些東西在那裡找到有關聯的典故 好,今天還有什麼想說呢?健康這裡說是吧?我反而想說一下,觀塘我們有30年歷史的蜜華街和協和街的小販市場。未見其利先其向,我覺得是。被人迫遷。究竟觀塘區的街坊怎麼看這件事呢?我就在報紙上和新聞上看到了,有 有30年歷史的蜜華街和協和街,你有沒有去過那裡?有,很熟悉的。市場要告撥觀塘,因為受重建的影響,市建局要求約大約120個小販攤檔,在今天之內遷出市集。又說有個無縫交接的?本應就說有個 新的地方那裡如果是建好了之後大家就交接我可以看到是你做過年吧做過年吧初五吧遷出但是應該另一地方應該可以繼續經營不是這樣的但是很多店鋪就說那裡仍然是爛地一塊可能爛地一塊它搭得很快但是你要被人見到你是在搭的而且最差的一件事 那些做官的人覺得說為什麼是春節休假那麼辛苦春節他們去看春節等他們上大陸看春節而且我覺得最差的一件事就是如果你今天不搬出的話你每檔應該可獲96,000元的補償但如果你到二月尾今月尾又搬出的話你的補償額 就會減到64,000元即是叫人家多帶人走這些做法我覺得你現在收多少月尾走收那麼多這些跟我們所說的有人派我們收店節水節電接著放曱甴接著很危險有火警跟這些 典型地產商的收舖有什麼分別那些違法的說話節水節電有什麼問題很多曱甴正常沒有人有曱甴提示我覺得在整個發展計劃之中市建局本身來說最重要最重要的宗旨就是改善居民生活 如果你是為了這個宗旨而推動重建無可厚非但是你最終都是要改善居民生活的你不是說你現在搬一搬在市政局的高官或者主席之流或者委任的成員還有官運亨通打工的就要有表現有人工加有獎金他真是 這些態度,你不走的話,不見幾皮東西,你今天不走,扣你錢的,這些說法,我自己感覺上就是有排爛仔的,跟你所謂的純粹為私利,他現在聘任這些,身份怎麼我不知道,跟有些 就聘用社工去做這個調解的不調解但是條件開出來就是今天不走月尾走不見幾雞不見幾皮這些心態怎樣去吻合你市建局的宗旨是改善居民生活令到社區更加和諧如果你是本著這個宗旨去做你不是 自視自己唯一一個地產發展商的話我覺得這些心態是我不會容忍的我覺得他為地產商都不如地產商自己可能好像我服務的恆基收舊樓重建在新界買農地申請改變用途但市政局是有尚方寶劍的還有他最無良的是他是不做事的 拿錢拿公帑去買你之後他又叫人家落標地產商做他打工他坐在那裡分紅他叫地產佬落標對於一個有幾十年歷史的在觀塘、蜜華街、協和街的小販你不需要咄咄逼人 你逼到人家要強行以賤價散貨就是賤價散貨來說是不是當地的居民得益呢還是令到人家血本無歸或者你可以容忍人家再多些時間去賣賣的積貨然後真是做一個無縫的結合這個不是市建局的精神是推動市區重建 會不會他看法就說那些反商只有那百幾十個我現在大條道理改善整區的環境提升價值那些反商在這裡幾十年了幾十年了他已經是市區根本就是 市區的奇蹟說來說我都忘記了他就是以為只有一小撮人但那小撮人是服務街坊很多萬人的那裡是有很多三仔賣的有很多那些真是當區居民需要的東西賣的需不需要咄咄逼人可能我相信在法律文件上是簽了你今天不走呢 法律文件簽了但是你就真的逼那些人簽了這樣的法律文件所以就說成為推政府無縫的接合一邊就說人家說要和諧穩定大家什麼事有商有量什麼有商有量而已你在搞亂檔在搞矛盾製造矛盾如果大班在這裡大班就說 買海鮮吧又說這句了買海鮮對於市建局這樣針對觀塘的檔販來說我覺得是不可接受的會不會算一個通融呢報紙引述市建局的報道就是這樣說他說繼續協助商販搬遷到新的臨時小販市集 消息說新市集因為工程仍然需要延期入伙但當局今日不會清場指派員處理交吉事宜交吉不是清場交吉你不用清場交吉吉舖玩什麼語言藝術呢而且我警告市政局如果你真的有簽下文件 今天如果不交場的話他們應該收了幾萬元九萬多元不准扣變到六萬多元你將來你這樣做來講你真是喪盡天良最重要是如果那個市集是因為不知道什麼理由是遲了如果本著服務好像你所說是服務街坊那你被人做了 散了那些貨我又不是入新貨我還有一堆東西在這裡你讓我散了你不用我丟掉它你不用我血本無歸地賣掉它而且另一方面來說你不要拿出那些可能文件上的東西就說 我會扣你多少錢每檔原本只有六萬九就說過了如果遲到二月底才走減到六萬四千每天扣一千九萬多人這些是說那些是在那裡的街坊那裡經營了這麼多年的一個反檔好話不好聽你那九萬多元是拿來 可以做到什麼呢城市不足但又不是敗事九萬多但如果你說人家不是今天搬出月尾搬出拖延了你就收了牆我不覺得立刻會打裝起樓我不覺得立刻怎麼做然後你是這麼不包容的話而扣人家幾萬銀的話你真的刻意鬥拿錢賤格開始 如果真的鬧上法庭會不會因為你簽了合同你承諾了我扣你錢大條道理官員怎麼看呢我官如果我是檢控方面我就會說你幾歲你知不知道簽什麼解過給你聽了 如果你不明白你怎麼簽什麼無縫交接無縫交接每個人都這樣說政府經常說無縫交接明無縫交接那個是那個而已那個不是縫看那個罅多大那個是罅你的嘛你始終有得安置簽了東西就簽了東西如果在法律方面要打的話就會坐庭的官 他本身來說很同情一些檔販來說他都要很難找一個下台街去幫那些小販反而我覺得你自治建局為什麼每天扣我一千元寫了的嘛你有什麼損失呢寫了的嘛你開工嗎你準備寫了的嘛我就回答你寫了的嘛寫了的啦阿叔你識字的我解過給你聽的你簽了的嘛 就這樣這些是不是市建局的宗旨改善民生是不是在這個基礎之下你去做一件事而你本身來說還是你是土豪惡霸政府給了尚方寶劍給你你就趕著節水節電然後放曱甴然後晚上 麥華街和協和街的小販市場有沒有街坊在幫助那些反檔呢有沒有話想說一下可以打電話來1831138這些小本生意這些也是我們的 真是所說的大城小景在這些民生的問題上你是可以見到官僚的作風你是可以見到你簽了什麼就什麼你是見到承諾變成一個空口的承諾你可以見到那些商販本身來說如果不是真的達到無縫交接的話他們坐在這裡可以賺到多少呢 如果他坐一個月來說他們少了一個月的收入對他們的生計來講亦都會有多大影響呢這些全部是真的民生無小事是我們很值得關注的事會不會可能那些官都是反過來會這樣說甚至社工都這樣說報紙都說年三十萬都做不到五百元生意幾十年都沒試過都沒生意做了兩什麼 年三十萬做不到五百元生意那麼開年才做現在我賠給你硬掘硬兜兜真的給你六皮你賠就要賠硬了但不是我遲搬你就扣我錢兩件事你賠就賠硬因為這個我謀生之所你要我搬遷但是為什麼我今天不搬跟著如果我遲了搬來說你又要這樣扣錢呢你這樣扣錢要收交地盤給人就會是 又被人加錢呢我不相信我絕對不相信我不相信這是一個理由永遠不要在 為了行政上的便利，為了自己的一成不變的計望而犧牲了民生，這是無可接受的。什麼時候他們才明白這些？希望民選，如果我們香港真的有個民選的政府，我們就會明白了。民選的一個不完善，imperfect的election，那怎麼辦呢？ 怎麼接受呢？你看看泰國就是了，我到現在舉泰國為例，現在投票是怎樣，有很多人投不到票的。如果不是我們香港有類似投票的情況，我們是不是要接受那個就是我們的領導人呢？我又不明白泰國說什麼，如果有些票站投不到的，他會可以延遲投票，你投票不是，選舉也不行，又說現在有政治危機，又說 有些投不到票的那些不夠人，看守政府繼續看守下去。在這方面民生方面是令人失望的，我們司長也說可能有一個不完美的政改，大家都要考慮實際方面，就像林鄭說的，大家要 要溝通，要容納，然後我們才可以達到雙贏。你怎麼聽，林伯？投了很多年了，到現在還是慢吞吞，如果不是因為有佔中這些博弈，你猜他們會提早，好像現在都是慢，早期 問親都不說，沒有時間表，現在都叫做有商有量，現在他都沒有出過方案，現在他說聽大家意見，但與此同時他又喝著你，公民提名，違反基本法，不行的，選舉委員會就是選舉委員會，有機構提名，總之他說不行，45條不行。 然後這個講完之後又講一講，我自己的感覺呢，我們一句英文 Let all the dogs out 開閘放狗出來，讓狗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 我們一定是拭目所待，就是當然是逼一個真正的普選的政改，亦都是為什麼當劉煌發先生求籤的時候會有一個直接的問題，這是否等於佔中呢？這是可以見到的原機所在。我經常都說的話，現在在唱佔中，就是不想佔中，是不需要佔中，無謂佔中。 如果说我们不组这个团，他要扣钱，就是他要扣2000块钱，对吧？一个人2000，就逼着我们一定要去。我希望大家都本着，又是刚才乐主席讲了，有商有量的态度，缩窄分歧，凝聚共识，等我们可以达至在2017年普选行政长官这个目标。你过年是招来，是吧？你啊？ 那時候不應該再不去做了。風波裡的茶杯橫聲於文，主持林毓華、黃國彤。 早晨，9:06，我們聽聽眾電話。早晨，蕭先生。 林伯恭祝你身體健康，最重要這件事，我和律師恭祝你生意興隆，接多些案件。我希望黃律師不如做黃法官的時間多些，主持公義。把我的狗盤入罪，怎樣？小姚，最重要是D100未是自己有的，快點 快點來填方，快點做自己有，才搞得定，如果不是怎麼行。多謝你呼籲，從何來啊，真的。我想說以前小時候我經常聽叫做父母官，家沒有這些東西了，家變成只有兩個詞語，長官、狗官和宦官。喂，我想說那天689 臨這個著草離開香港之前，著草啦，我當他著草啦，他就去講這個菲律賓人質事件，就是要制裁菲律賓的。你現在反了，現在洗回你啊，現在你啊。 不是啊，吳克儉呢，他已經政治不正確了。如果是這樣說，689呢，他當日就不應該首先講英文的，他當日應該首先用我們國家的語言，因為官嘛，官，我們用普通話，應該用普通話去講制裁菲律賓的。這個第一件事已經都不知道是否正確了。第二件事，689當日應該我相信都沒有講普通話，因為我看直播呢， 都是得英文講先和港廣東話的。那究竟吳德典還是689他們兩個人在搞什麼？我真的想不明白他們那些事情做事出奇不意，亂了。還有最好笑的就是以前我們都有見到我們的龍思琪的港督，或者之前那兩任特首都有那些新春的文告或者賀年那些 API出來的，今年我印象記得了，起碼年初一年初二我真的看電視，真的不覺得有這些東西出現。其實689是不是已經落台了？689消失了，黃壯。不過奇怪，我都同意以前是無論是董特首、曾蔭權都有的，我們這次連美國駐香港領事館的領事都用廣東話跟我們賀年。 沒有，今年不知道沒有了，今年只有什麼呢，只有你特首，就是林鄭月娥出來說，大家叫做有商有糧，但我都不知道有商有糧。商什麼糧？林伯良已經說了，商什麼糧？他是彈句那些什麼，是不是欺，黃律師是不是欺立民還是什麼，那個袁國強說的欺立民還是什麼法律詞語的，那句字就說，你們法律詞語來的，我都不懂得解釋了。 就是他們那件事就大過我們那件事的，不知道怎樣他們那時候我們那件事的，那你已經不是有商有量了，你一來就擺出個觀態，你又說政府有什麼的方向，他們覺得怎樣的，少拿出來講，一邊就說是沒有立場要聆聽我們的意見，是咯，那何來跟我們商量一下，根本上現在我覺得 說回頭，我們說什麼父母官都沒有了，只有狗官和宦官，完全跟我們小時候讀書，完全推倒了，我以前讀書的都沒有了，現在都給老師，以前的老師只是卜卜曬老師那些慘，現在全部如果他們不在那些，全部都已經落袋下低的時候就被 被人說為何你教這些學生教成這樣，現在的全部都給他們了，是啊，不是你說的父母官，我想蕭莉的意思是以港人的利益為最大依歸，但是現在你說的九官和宦官，他就根本就是一個發聲筒，即是北大人的期望是怎樣，他就發聲，第二 就要叫你跟著他的方向，然後跟他磨合磨合，再不是站在我們香港人的立場去搶一些東西， 飛向之福啦。 那就不是商量，就是跟從你，我們跟從，不如回大陸好過了，如果這樣說，跟你，跟你六八九有什麼意思，我不如直接回北京，回上海，北京都不要去，太大煙塵，去上海，去深圳，去廣州算了，跟你六八九，搞香港又搞到內交又搞不到，搞外交又搞不到，什麼交都搞不到，變成左交，沒有意思的。 未來50年之後或者2047之後那本教科書一定有不得掂和一定有六八九個那兩個喪盡天良、違背港民意願這些字一定包括教科書裡面，如果有一天共產黨這個政權倒台的話，這幾個字一定是刻在我們的教科書上的，不會好像 以前那些孫中山那些不會變為國父，一定是變為那些淪為糾察的說話。我不希望我們政府的高官出來說話是擇地有聲，我只是希望他說的話是以香港港人為利益，不要再同嚇我們又說 你不這樣我們就整個國際形象會跌低，這樣又那樣，我們追求的不是一個真正的價值觀念，不是追求真，然後只是人生最好的，只要非屎，經常掛著非屎掛著什麼都掛得了。好，多謝蕭先生，我們有黃先生都想加入討論，黃先生早晨，恭喜發財，恭喜發財，新年健康。 恭喜高祝你們生意興隆，網台越來越多人聽，水漲船高，我們今早剛剛開台說開美沙桶，好像美沙毒草夠千就吃毒品，其實我們這個政府以往這幾屆的政府回歸之後，其實他們一直都是大家越來越看得很清楚， 都是官商勾結的。我們說回其實大家出去看看，我都是聽回來的，都是要觀察的。市建局當特朗普的年代，他就好像是拍著給 信和定邊間做的但當轉了梁振英之後就換了另一間建築公司就另一間不是他這項目招標的老實說政府招標你們做過他的招標文件都知道其實已經有判斷了給哪一間做了手腳哪一隻牌子然後他是批了什麼 那份標書就是不惜牌是那樣東西不過其他人看不到或者學下去就知道那個都是賠賊的不過下次輪到他玩吧那回回歸之後政府為什麼不是做事呢那回讀品包括現在我們那個人流這麼大自由行若果我們海關動過牌出來告訴你我們十個裡面最少抽查 5個或者4個慢慢過關我們作為香港市民我們一定樂意的因為我們要拒絕毒品這些是包括自由行因為我們證件過關是分開但是一過了之後一通過海關是同一班人在一起等大家等不要緊的但我們要攔截因為現在毒品就未必是香港人就是高流量的自由行他帶進來 至於現在這個你推測而已我們沒有證據都可以這樣說但哪些人帶就很問題這些是包括車流量陸路那些全部照攔截變成這個亦是一個曲線就阻礙了那群大陸人不能蜂擁進來大家慢慢過慢慢等你適合的就來不適合就不要你了因為至於說回這些就是資源的錯配 你們走出街看看我們的警察他們所用的東西所用的車漂亮到無倫的但是整個紀律部隊有這麼多部門的話特別好像消防或者救護他們現在經常在吵架要不就人要不就通訊時間都沒有只有15分鐘為什麼警方可以拿到這麼多資源呢說回資源就是 海關他一定要拿回資源要找回請回人在那裡攔截否則你三個人你怎樣去攔截千上萬的人這些是全部要資源去配套好了又說回政府現在政府越來越差就怎樣呢大家看到新聞港票越來越多都是將香港融了給大陸 如果我們香港人還不出來做事的話到2017年他所謂直選特首香港已經是難到你找一個新的上來接你可能要用上10年才收回正他他一直難的你不能搞好像你醫生那些公司做不住清了盤或者做到很不行的時候有一些企業的醫生來挽救的 你根本去濫用的你其實醫生那些你容易直接抹掉它但是香港不能抹的你香港怎麼抹的已經發生了好像你的港票進來你已經有個政策可能已經有超過10萬人進來告訴我上個星期我們在尖沙咀某一間酒店那裡吃蒲飛有個是其實我們就不要一定要排斥別人但他很斯文 廣東話都OK的可以九成準的我就很有善會去聊天原來他是在做那些時薪50多元但我跟他聊天就知道這些不是新移民就是輸入勞工來的這個是21、22歲的女生來的對我其實對於蝗蟲很反感的 我都很有善對他因為我們絕對不可以當全部戴了有色眼鏡跟他聊天 你看到現在根本上因為人口的問題一定要輸入多些我們沒有人口政策但是你們其實在搶我們飯碗的錢但是又不是這樣說黃先生如果你看今天的星島日報全版的報導標題是這樣寫的港票優才零反內地發展他上面那句話港府企金雞撒蛋我們發現沒有窩你以為留到他嗎 他都不恨了沒得住以偏概全他報道當然我當他有事實但這些人可能為什麼呢用著香港的跳板譬如你拿了身份證他就去走不需要去外國拿幾百萬 移民，另一方面他在香港下來，現在暫時來一班人，他一定是有背景的，包括那些全部請槍去考試，目的他為何回去，因為可能大陸裡面有很大的後台，包括他做事，如果你一般 好像現在說的那些每天150個都是低下階層的人，都不是的，那些是政府家庭團聚，你又不信，他家庭團聚他一樣是對倒我們，我們公司都有去請一些人，什麼階層我們都有請，你知道有個850多歲 他是剛剛加庭傳說下來，這些他都不懂的，他要找他爸爸，爸爸是七十多歲，你這就是家庭傳說，他一樣是對倆我們，其實在出面不停打散工，我們香港就給他一隻手，這些我是親眼經歷知道的，現在那些《新聞報》那班有些人要回去，他不可以做，他說在香港也有一些他們都有一些同學很想融入香港，他就說組織一些叫做背包哥，帶領一些新同學融入香港，跟本土的公司合作搞戶外活動，希望他們認識香港，擴大他們的社交圈子，能夠在香港找到他們的工作。 這個都是你一班可能是在大陸保背景的人，如果有的話他已經回去了，現在你一班所謂背包哥在香港，其實你也不知道是不是他植入香港的五毛黨之類的，變成我們現在什麼愛字頭那班人，有分開幾派， 他都在香港搞捣亂，你現在再多一班你這班人，你香港亂上加亂，如果我們現在還不盡快落閘山門的話，真是死定了。例如黃律師，我相信你的業務你很多時候出去見客人，現在我們香港中流砥柱，多數跟你談得到 做到decision-making那些，其實都是好像黃律師這個輩份那些人，可能都是50年代，或者比較老一輩，這個不算是老一輩，現在大部分全香港所有的公司都是佔了70%以上，都是這個階層那些人的。黃先生，你的看法可能有些是有你的見地，可能都是有些是偏頗了的。 《星島日報》有訪問了香港大學的社工系教授周永新博士，他說反對依賴外來的港票會帶動香港的發展，他說香港的科技和文化產業發展乏力，預測港票一旦獲得更佳的發展機會就便會離開，人才流失較高， 反而應該加強培養新移民的子女成為本港發展的本土力量，你似乎你對港票認為他是當香港踏腳石，周永教授都說是，但如果你說他家庭團聚來香港的新香港人，你又不接受，那我們香港真的沒有前途，老的就走了。 我可以告訴你，如果周永新我也有留意他這個人說的話，但他這些書生論證， 其實他算是政府的架構裏面，我沒有說他建制，他知道裏面很多政策，如果他真是這麼熱血的話，好像今天我們坐在一起說這些事的話，他就應該好像我們佔中三子，你站出來，我要召集一班人，要反對，不如要聯合學民思潮這班，因為學民思潮這班才是真正我們將來的 同意，你不是只是不口去說，你要做，現在你好像我們佔中三子，你不停去醞釀，政府還要先做些事出來，回應，現在結果怎樣都未知，究竟你佔中三子到最後是否抵觸呢？ 或者已經被人到最後其中一個被人河蟹了，不知道，大家去看，你起碼要有人站出來先，很簡單，現在你說150個名額，我現在告訴你 很多人都可能不知道但有少部分人知道因為他是負責HR的話他會知道人力資源周圍跟人說他沒有聽到人說其實但這班人每天150個是不停發生的現在不停出來找人做包括我們也請到一些生日零碎的港女他離婚他亦都說明 我不需要有糧單你可不可以每天現金給我拿綜援了但有些公司就舔盡了就是了多坦他所謂拿綜援的全部都是住公屋他一定會扮到很可憐或者是做了家暴犧牲者然後他才很快給他上到你那班人全部是有計去做事的你好像<笑> 我們出去見到那班人很多譬如是都是在供緊層樓很低出是吧黃先生我想問你一個問題剛才你說到有個五十多歲的兒子來家庭團聚他爸爸是七十多我想問你覺得那五十多歲的兒子都在國內生存了那麼久 而且香港和國內其實是一衣帶水不是那麼難去的如果現在有高速的火車各方面來說你就去湖南來說都是兩個小時這樣的情況之下那個兒子五十多歲在國內也都是過了五十多年你覺得他是不是應該來香港然後所謂的家庭團聚呢 我知道了我給兩個答案你第一他爸爸七十多歲都是住公屋他兒子五十多歲我們問過他他都很坦白說一些話因為他想找份工作他就說在大陸做地盤做釘板的香港做了五十多年釘板得香港他都做了五十多年在國內 在國內五十多歲最後最後是地盤做釘板的好了說回來究竟我們需不需要給家庭其實不需要的大家都知道上去而且基本上他下來香港是認識的因為他經常會拿什麼探親證那些好東西來但是這些真正是有實力那些 老爸老母他的兒子都接了上去住因為我們現在住在這裏也有些新移民他是有錢的 過時過節黃先生你不要理他的經濟處境是怎樣他七十多歲的爹地要他照顧那麼來行不行呢要他照顧但是這些如果是我們社會處要及實他們譬如說來了一年可以 現在雖然法庭判了這件事你真的要找多些人去及實究竟多些去判門或者我們政府應該要搞個舉報制度你知道哪些人有懷疑的你就去舉報他什麼惡作劇針對他你找政府的人這麼多資源一介入去一查跟著一段時間已經知道真正假了他們如果像你說他又打工 又不用收條要收現金各方面來說很明顯他是在吃兩件事有顧惑不跟你聽留下機會多謝黃先生我們先聽完新聞接著我們可以再接聽聽眾電話 如果说我们不组这个团他要扣钱就是他要扣2000块钱对吧一个人2000就逼着我们一定要去我希望大家都本着又是刚才乐主席说了有商有量的态度祝泽芬奇认罪共识 等我们可以达至在2017年普选行政长官这个目标你和你自己招来是吧你啊 那件事不應該再不可以做了風波裡的茶杯橫聲於文主持林毓華黃國彤 十多年前很喜歡聽鄭經河和林先生的節目，其實我沒什麼聽心機，我聽心機都是聽波，但兩位的節目是吸引了我，我現在來到澳洲有幸知道有D100，最近我聖誕回香港的時候也都 join了做自己有，多謝你，感激感激。我今早聽到新聞提及廣東話那個新聞，我有很大的感觸。我在二十多年前有幸跟隨一位國學大師的後人去聽國學。 在那裡遇到一些老前輩送了一些錄音帶給我，我現在回到澳洲也有聽那些國學錄音帶，其中有那位講者，那位國學大師，他提過原來廣東話是我們國學的根源，很多語音，原來大部分的東西都是廣東話，因為以前那些 那些大人物，好像蘇適之類的，他貶了韓語，變了南方，帶到來講廣東。那時候叫南蠻，唐朝開始，很多。我就在錄音帶聽到，原來在抗戰期間，蔣介石要決定 哪个方言来做正统的时候，去投票，广东话以一票输了给国语，输了一票。我自此之后，我都很抗拒学简体字，甚至都不学国语。现在见到这样的环境，我就很大感触。 我在十多年前亦跟过韦国学老师学过说文解字、诗经，在里面原来真的很多东西是广东话的，这个是一定的。还有我们口讲很多字的读音原来都是说文解字出来的。 現在我看到廣東話要逐步慢慢淘汰，我真的覺得很傷心，因為這個是我的理解，其實廣東話如果講歷史，永遠你一定可以追溯回去唐朝那個時代，都是有的，都是我們廣東話，即是廣東話、客家那些已經存在，根本在文學上很多都是這樣的。 為什麼香港有這個倒行逆施的說法，說廣東話不是一個官方語言呢？因為我的感覺就是因為我們現在特區政府向北望，你北面講普通話，所以他就會覺得是普通話然後才是真正我們中央政府的語言，廣東話就變成是 港英的餘孽的一部分，心理因素我覺得是這樣的，好像是回歸以前的東西，這些東西應該貶低它，讓它息微，然後普通話，然後跟我們真的北方是能夠銜接上去，這些心態亦都是表示我們香港人的利益 是没有在我们特区政府被尊重，甚至在教育部门都会有这些潜在的意识，其实是很可悲的。广东话的表达能力一定不会比普通话低，而且 都很多已經是強國人來這裏講普通話也相當多但我始終有些抗拒跟他們講普通話如果溝通不到就講英文 好,多謝莫先生 接著DBC開始有聽,我就永久會員來的 我昨天也是探望我舅舅在蛇口他的屋大得我非常羨慕有目的海景本身我澳門人來的澳門那裡其實澳門人口比香港多出街全部都是國內人 我想你要去新橋要去那些舊區山坑燈那些黑沙華全部去到那邊如果真的在新坑那你們那邊政府有沒有說過怎樣去考慮接待的能力旅客我們香港政府就不談這件事只是預計將來很快會有一億旅客來香港 澳門政府沒什麼怎麼理會,他們只是賺錢 要封了它變成單行路好擠塞變成人潮管制新馬路人潮管制很多人走到根本行人都走不能走趕出街那些的士本來澳門的士很好你去哪裡不會收多你現在不是了你上車咪又不打什麼都不理一百元 另外很多強國人在澳門賣了賭場的商場強國人賣賣賣賣五百萬賣一塊肉真的這件事是真的我朋友賭場的商場他本身都是香港大公司的州生生值不值的價錢但都是真的所以澳門搞到貴了心頭好又給得起是吧 我想問,以一個澳門人來看,你是懷念以前的大三巴的澳門,還是你是接受現在,直接所有在新區的全部都是國內人,而澳門真正要找一個澳門人,其實真的很罕有的。你覺得這個現象你會怎樣解釋? 所以他賭場是澳門連武其他行業可以選擇去就業，賭場是太過賭場是太過太過太過太過太過太過太過太過太過太過太過太過太過太過太過太過太過太過太過太過太過太過太過太過太過太過太過太過太過太過太過太過太過太過太過太過太過太過太過太過太過太過太過太過太過太過太過太過太過太過太過太過太過太過太過太過太過太過太過太過太過太過太過太過太過太過太過太過太過太過太過太過太過太過太過太過太過太過太過太過太過太過太過太過太過太過太過太過太過太過太過太過太過太過太過太過太過太過太過太過太過太過太過太過太過太過太過太過太過太過太過太過太過太過太過太過太過太過太過太過太過太過太過太過太過太過太過太過太過太過太過太過太過太過太過太過太過太過太過太過太過太過太過太過太過太過太過太過太過太過太過太過太過太過太過太過太過太過太過太過太過太過太過太過太過太過太過太過太過太過太過太 你差不多退休了現在梁先生你剛才說到澳門的地差不多拍得住香港那你怎可以一般打工仔公務員始終是有住屋的優先但如果你一般打工仔新的一代來說你怎可以住得起呢如果地價這麼貴的時候 現在半年輕人好像之前盧仙亞和你們說過的問題一出去做事立即申請政府樓澳門也是這樣的不是他們沒有志氣是政府迫到這樣買不到你真的買不起現在我看到很多澳門樓同香港一樣做了劏房劏房也有很嚴重一層樓例如500呎左右間成六七個劏房 全部一間劏房住幾個都是賓人或者澳門都給低下層的人一樣跟香港一樣如果說樓價的話我們說比較平民化一點黑沙環那邊的樓價現在去到多少錢澳門都我想最差都要四千元一呎最差一點最差四千元一呎那些真的很差了六十年樓五十年樓四千元一呎稍微好一點就七千元所以我跟你說是美好的日子我記得 很多年前我搭船去澳門就看哇十室九空那時候的樓是建了樓沒有人住的你說南環那些近住碼頭那裡碼頭那些不同啦新南環那些我意思是說你剛才問黑沙環都要四千元那你想想近住碼頭是多少錢呢 分分鐘兩萬啦五六啦萬六即是挨著蒲京那些很貴的很貴的所以當日如果做了業主就發達了自己資產受益了開心了那些都是少數人來的我幸好之前樓價未升的時候買一層樓現在都很慘梁先生現在澳門普通的食物貴不貴貴過香港 貴過香港是真的貴過香港你喝一個早餐四五十元是正常的哇貴過香港很厲害全部被強國人全部吃貴了真的厲害那些樓一推出來又是全部被強國人買了真的你買都不用買要給入場費都給幾十萬 其實真正澳門人只有18萬萬人那18萬人的票全部投給吳國昌、歐錦新、民主派另外新澳門人30萬、40萬全部投給澳門土豪誰土豪知道所以他說話一呼百應澳門只有吳國昌這個議會只有一個民主派人士只有一個那兩個怎絕那兩個怎絕真可憐 那兩個以前拖了六四的時候被人打的在六四的時候他出來每年在六四噴水池那裡搞了一個工廳他拖了籌的那裡噴水池才搞了四英廳門口那裡這兩個人應該受保護才令到議會有人質你這兩個保護裡面保護你的兩個保護同物連靠兩個搞事保護和靠你的支持多謝新年快樂我們也聽聽香港的政改 今天是李先生，我先聽李先生。廣東話有九聲，但很多學校都沒有教，所以應該值得保存，因為很有古風。 反而現在年輕人太多懶音又令人神傷，直至到其實貴台有些人都是仲有，不過不知道怎麼可以改善一下。好，我們請老餅去開班吧，找吳明林開班。例如你說吳明林那些肯定沒有，想法當然沒有。我都有時發音不準，其實現在被大陸那些污染得很厲害。就算你們電台 其他電台都一樣是用的，那些什麼打造平台，什麼都打造的，打造是很粗糙的，用錘子用螺絲批，用鉛才叫打造，可以是創建，可以是建設的。當特首在他的施政報告說什麼年輕年青都搞錯的時候，你就知道什麼事了。那些現在有人又說 吹毛求疵，但是你怎麼打造這個詞不一定是打造的，可以創建、可以建設、可以設計，不要那麼懶聽到那些詞彙就跟平台都是英文來的，這個其實你可以原地、可以地方，你D100是創建了一個讓我們發表言論自由的原地， 清楚很多，不要那麼懶，落實這個詞又是，其實很不清楚，究竟是實施、是實行，還是已經有一個履行這個或者進行這個新的政策的時間表呢？即是去做一樣東西，含糊。如果正在特區政府的用法，落實的意思就是說 想完了，現在都是打算做，不過還未做的，還未做的，因為你講得清楚一點，十八未有一天，不要在大陸那套含混詞語，我想你們文化界你們知道，很多時候都是，什麼零距離這個是英文來的，零容忍那些，那你 拒絕就拒絕了，有什麼用毒品說不的又是英文來的，直接譯過來的。大陸那些所謂的abbreviation有時真是令人不明白，真的不明白，他們明白，你明白，他們明白，他們明白，他們明白，他們明白，他們明白，他們明白，他們明白，他們明白，他們明白，他們明白，他們明白，他們明白，他們明白，他們明白，他們明白，他們明白，他們明白，他們明白，他們明白，他們明白，他們明白，他們明白，他們明白，他們明白，他們明白，他們明白，他們明白，他們明白，他們明白，他們明白，他們明白，他們明白，他們明白，他們明白，他們明白，他們明白，他們明白，他們明白，他們明白，他們明白，他們明白，他們明白，他們明白，他們明白，他們明白，他們明白，他們明白，他們明白，他們明白，他們明白，他們明白，他們明白，他們明白，他們明白，他們明白，他們明白，他們明白，他們明白，他們明白，他們明白，他們明白，他們明 我都有的我昨天剛剛去深夜一天有一出海關很奇怪他有一個叫不准倒流的英文叫No-U-Turn不准倒流我又想說澳門剛才有聽眾說澳門的東西很貴很貴我想他這個是事實來的是啊但有些地方又便宜譬如你好像香港那樣最便宜的地方都是政府那些 自正大廈飯堂譬如香港也是現在最便宜的地樓因為租便宜譬如北角渣華道、灣仔、樂克道樓上有多少東西好吃的不錯的首先澳門右漢、上下環那些都是便宜的不過這些要識途路馬才去到那就好了 你在香港也是如果你現在去到那些政大都是聖大廈在那裡驚訝就是為什麼天水圍好像沒什麼那你那座屏山圖書館都沒有食肆我想你們區議員反映一下謝謝多謝多謝多謝多謝多謝多謝多謝多謝多謝多謝多謝多謝多謝多謝多謝多謝多謝多謝多謝多謝多謝多謝多謝多謝多謝多謝多謝多謝多謝多謝多謝多謝多謝多謝多謝多謝多謝多謝多謝多謝多謝多謝多謝多謝多謝多謝多謝多謝多謝多謝多謝多謝多謝多謝多謝多謝多謝多謝多謝多謝多謝多謝多謝多謝多謝多謝多謝多謝多謝多謝多謝多謝多謝多謝多謝多謝多謝多謝多謝多謝多謝多謝多謝多謝多謝多謝多謝多謝多謝多謝多謝多謝多謝多謝多謝多謝多謝多謝多 《蘋果評論》林本利就講到稅務天堂隨時遍地獄，內文就講到富豪和企業開設離岸公司可以說是他們的專利， 本身又不代表有问题，透过离岸公司拥有资产或者业务，可以隐藏公司的股权结构、股东和董事身份，令到外界难以知道。如果嫌不够保密，甚至可以找信托人暂时受托，表面上是拥有公司，外界就更加难追查资产的实际拥有人。 只要富豪和企业开始离岸公司，将资产和资金搬出搬入，完全符合各地的监管、税务和法律规定，藉此保障私隐或减省税务负担，其他人实在是难以非议。但是开始离岸公司的人，如果是国家或地区政府领导人或他的亲属，就难免令人质疑这些离岸公司操控的资产是如何得来， 到底是否合乎监管、税务和法律的规定呢？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坊间一直戏言中国的领导人十分清廉，但这些称誉只是局限于最高领导人，领导人的儿女亲属可以凭着政治上的关系和方便收受巨大利益，将资产转移到离岸公司。看看薄熙来贪污案，就知道内地贪污腐败的严重程度。 大量国家财产被人非法转移到海外，内地温和维权律师许志永指出，超过90%的官员贪污，要求中国政府公开官员的财产以杜绝贪腐，结果就被北京当权者无理驱控，以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判囚4年。事实上，既然有离岸公司和信托人的保护伞，北京当权者又何须担心平民百姓 要求公开官员财产的诉求，香港特区的特首、中央钦点的梁振英亦都是以这种方法隐藏财产，回避利益申报。梁振英还说，不少立法会议员亦都有成立离岸公司，完全无视个人的政治权力，远远超过任何一个立法会议员。任何制度都是死的，全心欺诈或者想隐藏罪行的人，总是会想到办法去找出制度的漏洞， 从中取利。各位听众，D100是一个民间的公营广播，我们的经费主要是来自两方面，一就是自己有的支持，二就是重温的收费服务。重温收费服务将会尽快展开，我们亦都推出了自己有台。 自己有台顾名思义就是给自己有听的，目前我们在全世界自己有的人数只是大约得5-6千人，我们50万的听众只有1%的人是支持我们那个运作，1%的人成为自己有就即是等于1比加9，就即是等于1比加9。 但很可惜，那1%的自己有，他们的支持是不足够我们维持进行免费广播服务的。其实我们需要大约20%，即是10个人里面有2个人成为自己有，我们才可以经营下去。我和何国辉将我们投资在 DBC的本金 以通过过去1年里面的广告收入和大约5000多个自己有得回来的款项，是大约1000万元，即是5000万，这1000万只是足够我们维持到明年5月的，所以希望大家支持D100的朋友，希望你有能力的话可以加入成为自己有，还有使用我们收费的重温服务。但是如果D100得不到公众的支持，我们只可以功成身退，只可以这么说，我们尽了我们的力量完成了一个历史的任务，但我当然希望D100可以细水长流，永远为全球的华人服务提供一个独立的声音，还声于民，我们只有自己有，行公义，好怜悯，讲真话，就是我们的信念，请大家尽快成为自己有，尽快登记使用我们的收费重温服务，无言感激。 D100讲真话，行公义，好怜悯。D100大声台，还声于民。